断桥。 断桥为何不断呢？ 桥要是断了，我们不就掉下雾了？ 先生，这天上下的是什么？ 下的么是雨。 雨会不会淋湿衣裳？ 不会，不湿。 你的不湿，可我的衣服湿了啊。 那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。你为何不打伞呢？ 买了债

娘子。 是啦， 娘子。 受千年苦练呐、啊！ 献三杯雄黄酒，还请重章。 Yeah.